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24页，424页，最后一行，最后一句看起。故净隐疏云，天人善恶，凡所一切诸土之因，国土粗妙，凡玄一切诸土之果。天人善恶是国土之因啊，国土粗妙呢，是善恶之苦啊，善恶之苦啊。这个话了，说得非常之好啊。这桩事情被现代科学家发现了啊，就是发现了念力它的能量不可思议啊，可以改变的一切物质环境，对于自己个人来说，我们个人这个身体是个物质环境啊，这物质环境受谁的控制呢？受我们自己的念头啊。这个发现呢，是很了不起，很殊胜，几千年来佛说过，一般宗教也说过，古老的传统文化里都说过，但是最近应该可以说400年，科学发达之后，人就不相信这事情了，认为这个不合科学啊，科学的定律上没有这个啊，大家把这个事情疏忽了，造成先前的灾难。个人的灾难就是烦恼跟病苦啊，现在许多这些毛病古时候都不会发现的啊，到底从哪里来的？现在我们知道，从心想生，都是你自己不善的念头，你自己没有信心啊。所以在中国古老传统里面，帮助一个人啊，从我们参学都能看到啊，这个古德里头都有记载。学人就是学生，去参访一位大德啊，想跟他学啊，当然这个老人接见他一定问他一些生活起居学习的状况啊，啊以及你对于古人哪一些著书你有信心，你喜欢，对于现代当代的这些大德，你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是什么人，仰慕的是谁， 啊，说清楚之后了，这位善知识就告诉他，你的缘不在我这里，啊，你的缘在某处，你到那个地方去，你会成就。啊，他指点他，他到那个地方去，果然成就了。您能说这个指点的人没有德行，没有学问吗？为什么？就是念力。你最相信的人，你最崇拜的人，最仰慕的人，他就是不行，他教你的东西，你会百分之百的做到，你就成功了。啊，为什么我说我真的没有缘呢？你对我真的信心不足，跟那个一比较的时候，你对那个信心足，对我这不足。啊，我再有本事都教不了你。啊，没有信心，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古大的心是公正的、公平的，他要成就你。啊，他不会勉强，我不比他差了，你跟我就可以了。啊，不能成功的，一定要随顺他的意念。这种道理被现代量子力学家发现，好证据啊！啊，我们要成就个人，不能勉强。我这里环境好，我也不错，跟我就可以了，不行，没用处。啊，必须对你有成敬。印祖讲的，一分成敬，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十分利益。啊，对你交情再好，啊，关系再厚，往来再近，心里头不是真正沉静，效果就谈不上，就很差。啊，这是真理呀。啊，那我们对佛菩萨、对阿弥陀佛沉浸，对释迦牟尼佛就疏远一点。跟释迦牟尼佛学东西能学成吗？不行的。啊，要知道阿弥陀佛是谁介绍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啊，所以我们离境阿弥陀佛之先，要先离境阿弥陀这个释迦牟尼佛介绍人啊，没有介绍人怎么会认识呢？啊，不能认识阿弥陀佛，把介绍人就丢掉了，这个不可以，这忘恩负义。啊，所以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道理对我们的关系太大。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与这个有关系。我们居住这个地区，啊，会不会有灾难，与这个也有关系。啊，所以古人说的一句话了：“不听老人言呢，吃亏在眼前。”老人说：“祖宗啊，祖宗不在了。”祖宗的教训在呀，啊，啊，写在书本里头啊。啊，中国的经史子集，啊，即是文学，《弟子规》里面讲的，有余力则学文，没有余力呀，就别学那个东西。啊，经史子非常重要。啊，经是真理，可以说远古时代老祖宗真实的智慧留下来的。啊，历史是经验，都是真实的， 可以给后人做参考的。啊，子是诸子百家。啊，这些人他们在人生啊，伦理道德学术方面，在某一方面有独特的见解，也可以做参考。啊，但是要知道经史是政治正见。啊，经一定与信德相应。是真谛。在佛法讲用真谛。啊，历史呢是俗谛。啊，都可以用上一个谛字，谛就是真理。啊，历史世俗的真理。啊，经典是世出世间法的真理。那个口。啊，诸子它也是真谛，但它不是圆满的，它是局限的一部分。某一部分他看的很有道理。啊，佛的经典纯真的。这个一定要肯定，要有信心的。啊，祖师大德见性，那就是纯真。没有见性的，它虽是真，它不纯。啊，古代的祖师大德，他们留下的这个东西，可以说纯真，用古时候严格，没有明心见性，不可以讲经。啊，怕误导别人，没有见性。不可以著作，不著作。啊，李老师当年告诉我，标准就是《大藏经》。啊，《大藏经》里面收的这些东西，是经过严格的审查。啊，在那个时代。那些高僧大德他们看过啊，如果里头有问题决定不能入藏啊，不能入藏就很难流传下来啊。为什么没有人印呢？没有人刻板印你的，很容易就失传了啊。入藏呢就等于说是这个入归资料库了，资料库里头有你的目录，有你的这个存书，这个不会失掉，国家来保管啊，寺院丛林来保管，纯真之法了啊。中国最后编的这部大藏经就是乾隆大藏经啊，那个时代的高僧大德多，乾隆是盛世啊，啊，清朝最好的三个时期，康熙、雍正、乾隆，啊，差不多150年，太平盛世啊，啊，儒释道的高人辈出。没这个环境就很难成就啊，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所以成就的人很多啊。这些典籍都是经过严格的审查啊，儒跟道都编到寺库里去了啊，只有佛，这是乾隆皇帝 对佛特别尊重，啊，单独给他编成一套大藏经，称为龙藏。啊，不放在四库里头，跟四库分开，特别尊重。啊，古人跟今人确实不一样，有孔子那个味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啊，现在反了，现在对古不相信。排斥，啊，说他是封建里头的糟粕，是过去这些统治者拿这个东西来欺骗善良老百姓的，啊，是用这个角度来看，啊，现在人相信科学，科学今天走上了末路。科学家没办法收拾，啊，科学家自己也说，科学发展到最后是世界毁灭，这他们自己说的，啊，而且还举出了证据，五六万年之前，地球上也是一次科学极盛的时期，叫亚特兰蒂斯，啊，结果。整个这个大陆沉到海底，啊，现在这个发展呢，差不多也到了这个时候了。啊，我们看到外国人绘制的地图，大陆都沉下去了，啊，很多高山都消失掉了。啊，怀疑，所感得的是山崩地陷的。啊，我们现在才晓得，贪嗔痴慢疑这个五毒的厉害。啊，这个五毒要是普遍在人心里头，啊，地球上的居民大多数。都是这么个心，贪嗔痴慢疑，那就麻烦了。贪心海水上升，江河泛滥，啊，贪所感得的，嗔恚所感得的，火山爆发，啊，气候异常，都是这感得的。啊，夏天特别热，冬天特别冷，春秋没有了。啊，这个浴池干的是风灾。过去历史上从来没发现的。啊，一个月当中发生100多次的龙卷风。这是。历史上没有的，现在有，有一个月发生200-300次龙卷风，啊，傲慢感应的是地震，傲慢是不平啊，啊，愚痴感应的是信心失掉了，土地松散了，大地不坚固了。山崩地陷，啊，那佛教给我们的，不贪，不嗔，不痴，不怀疑，不傲慢，有道理啊。啊，现在我们遇到灾难。怎样帮助自己？怎样帮助家人？怎样帮助我们居住这块地方？ 那就是里面把贪嗔痴慢疑断掉啊，情绪一定自己要节制，要控制怨恨恼怒烦，要控制，不要发作啊。用什么方法控制？用什么方法把五毒化解？念佛是最好的方法。我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口里头是阿弥陀佛，就能把它化解啊。每一天想着阿弥陀佛，念着阿弥陀佛啊，别人给我说话回答全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得最到家的。我们在乡村里面看到的阿公阿婆，一天到晚拿个念珠阿弥陀佛，你跟他讲话笑眯眯的阿弥陀佛，也不知道他听进去没听进去，他全是阿弥陀佛，真可爱啊。啊，那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啊，佛法里讲功夫成片，我想那就是功夫成片的样子。他心里头没杂念，不管你跟他讲什么，讲好的讲坏的，他都是笑眯眯的，都是阿弥陀佛。哎，你别看那真不得了啊，那种人决定往生，那种人身心健康，绝对没毛病，那种人是有福的人，他住在那个地方，那个地区有福报。哎，佛人居佛地，佛地佛人居。啊，我们要向他学习，真学会了，你了不起。李炳南老居士当年告诉我，他真想学，就是学得不像，没有学到家。啊，他说的话是真的，真正想学，愈复愈复，他真想学。啊，我们现在能体会到这味道啊，年轻体会不到啊。啊，我到80多岁也体会到这味道啊。啊，那种人太难得了，他真有福报。啊，他什么念头都没有，什么妄想都没有，什么是非人我都没有，什么善的恶的都没有，他平等了。这就是功夫成片啊，这就是一心不乱，这个是决定的神，而且往生品位很高啊。啊，我们这种杂心妄念这不行啊，啊，侥幸往生品位不高。啊，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些一天到晚念阿弥陀佛的，问什么都是阿弥陀佛的，我们从内心里头敬佩。啊，这个人功夫成就了。啊，我们自己认真努力，看看3年5载、8年10年能不能做到。啊，我们有这么一个目标，有这么一个方向，认真努力，放下万缘，肯定可以做到。古人有一句话说， 这桩事情，唯有上智与下愚不一。现在我们知道，上智跟下愚是平等的，当中这一节不要了。上智与下愚是平等的，都是最高的成就。啊，当中这一部分，绝大多数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那么一切诸佛如来的刹土是粗是妙，粗像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的凡身同居土，这个粗啊，啊妙，极乐世界也有凡身同居土，妙。那粗妙怎么分呢？粗是无常的，刹那在变化；妙是永恒的，不变的。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也是法性土。是自信清净心里面所现出来的，啊，娑婆世界的六道是善恶业所现出来的，啊，善业现的三善道，恶业现的三恶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怎么想，环境就怎么变。因为境是随心转的啊，那么你要记住，永远记住。我们身体是随着我们念头转的，我们的念头是正念，身体自然健康长寿。我们心里头有邪念有杂念，身体肯定有毛病啊，你身心不快乐。这决定道理吗？那么贪嗔痴慢疑是邪念，自私自利是非人我啊，无论是善是恶的时候全是杂念。佛教导我们，智行一出，无事不办。我们的心太杂太乱了。啊，所以一切问题，老祖宗说得好，行有不得，凡求诸己。啊，我们跟一切人事的关系，啊，跟人的关系，跟事的关系，跟天地万物的关系都不在外头，都在自己，就在自己的念头。自己念头如果正，所有关系都好啊，没有问题。这不在外头啊，在自己啊。自己念头不正，那关系全坏了。

啊，那善恶的标准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啊，二谛都要抓住，不能抓一个，抓一个偏了，就不是中道了。啊，小乘抓一个，全教菩萨也抓一个，菩萨摩诃萨是两个一起抓，叫中道。那就是说，事出世间的善事一起做，怎么个一起做法？啊，我们举中国的例子，把五伦做到，把五常做到，把四维八德做到，这是中国传统。这是俗谛，做到能不着相，哎，就是真谛，就是中道。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那是摩诃萨了，那不是凡夫啊。啊，为什么不着相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着它干什么？你着它就错了，一着就是凡夫啊，不着就是圣人了。那为什么俗谛这些事情要做呢？我现在在这个地方跟这些世俗人混合在一起，我一定要帮助他。我一定要做样子给他看，那做好样子给他看。啊，他们着相，我不着相。着相的是凡夫，出不了六道轮回；不着相的人不在轮回之中。为什么不着相？轮回没有了，着相才有轮回呀。不着相哪来轮回啊？啊，果然不着相，轮回就是十宝庄严土，无二无别。啊，那么你想一想，这一念心多重要，那念头多重要。啊，念头转了，境界真转了。啊，为什么？譬如说遇到一个害你的人，你境界没有转，你看到他会生气呀，你会很难受啊。你的念头一转了，他是佛了，你看到他会笑啊，你不会生气呀，你自己都舒畅。啊，不管那边人表现的是什么喜怒哀乐，啊，你看到那是一尊佛，不一样，完全味道完全不一样。啊，转凡成圣的秘诀在此地。啊，在世间。形式跟世间一样，用心跟世间人不一样。啊，世间人有名闻利养，有利害得失，你一样也没有，这就不一样啊。啊，一样都没有，你念念跟真如相应，念念跟实相相应。啊，这就现身做大权实现了，这还得了吗？ 这就转凡成神了。啊，还有身体在，有余一涅槃，这世间人所说的。啊，我还留这个身体，留这身体好啊。啊，给大家表发了，啊，教化众生呢，帮助大家过过回头啊，是不是好事情吗？身留在世间多久？意思就是你活得多久，与自己毫不相关。我说自己没有生死了吗？活多久啊，是众生的福报。啊，众生有福，这个身体会多住几天；众生没有福，不就马上就走了。啊，没有生死啊！啊，众生看到有灾难的，回头的人没有灾难的，哪来的灾难？啊，所以在现前这个社会，我们实现一个老实念佛就好，不晓得多多少人。啊，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放在心上。啊，这一段经文，这是讲的借着这个生于意三业经业啊，给我们介绍诸佛如来国土粗妙与天人善恶有密切的关系。啊，明白之后，娑婆跟极乐，你就全理解了。啊，幕后这一句，四维究竟，法藏菩萨与诸国佛国，善恶之因，粗妙之果，业业。思量分别，穷生极为，大于究竟。啊，这是跟我们表法，告诉我们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啊，决定不是妄想。如果说阿弥陀佛有这个心，有这个愿，有这个计划，啊，要帮助众生做成这么一个修学的道场。那阿弥陀佛是凡夫，为什么呢？他有思想，有思就是有第七识，有想就是有第六识，他具足八识五识一心所，跟我们没什么两样。啊，他不就又退转了，做凡夫了吗？六道里头才有思想啊！有善有恶，四圣法界里头也有思想，但是他没有善恶了。他的思想接近于佛了。啊，只有六道里头的凡夫，这个思想跟这个佛的境界距离非常非常之远。啊，四圣法界距离近，他听话。啊，完全依教奉行。啊，我们没有依教奉行的。啊，佛的三规教我们学真经，我们没做到好。 我们还是迷邪人。佛教给我们十善业道没做到，啊，虽然出家受戒了，杀盗淫断了，杀盗淫的习气没断，啊，尤其妄语两舌非常难受。啊，由于习气重，常常还会犯。啊，贪嗔痴就更不必说了。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我们自己会恍然大悟。八万四千法门虽然是平等法，我们哪一法都做不到。为什么？任何一法都要断烦恼，都要消业障。我们有本事断烦恼吗？有本事消业障吗？这都说实话了，没这个本事。啊，这才稀有难逢。阿弥陀佛给我们这个法门，业障不要消，烦恼不要断。啊，带着业障烦恼可以成就。这个成就不是普通的成就，成佛了。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理太深了，不但凡夫无法理解，菩萨摩诃萨都不能理解。这一桩事情，经常说得好啊，为佛与佛方能究竟。这个理到底是个什么理呢？给诸位说，离实在讲就是一个，啊，世间人叫真理，只有一个。真理是什么？真理是自性呐。华严经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世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不就说清楚了吗？一个理就是唯心所现。真谛，第二个理，世俗谛，世谛为实所现，是实谛，唯心所现的是真谛，世谛最后也归真谛，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啊，哪里来的烦恼？哪里来的业障？你把烦恼拿出来给我看看，你把业障拿出来给我看看。楞严会上，佛叫阿难，啊，阿难说用心，佛说好，你把心拿出来我看看，你说说看，心在哪里？没说叫拿心，先问心在哪里？找不到啊，心在哪里都找不到，那还有心吗？啊，慧可心不安啊，找大魔祖师替他安心，真难得了那种虔诚心、恭敬心啊！冬天站在雪地里头啊，雪落下来到了膝盖。那么深的深的雪， 啊，达摩祖师在房间里面坐禅打坐，他在外面，你看雪下到的到膝盖了，时间多久？冻在那里，求达摩祖师。啊，最后他下定决心，那和尚带着戒刀啊，啊，把自己的手背砍下来，供养和尚。啊，这个时候，达摩祖师睁开眼睛看看，你何苦来呀？你为什么？他说：“我心不安，求大师给我安心。”达摩祖师，你看很多达摩祖师这个像啊，这个手撑着一只手，那什么，就是说，达摩祖师这个姿势，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这一句话提醒了他，回光返照啊，找不到啊，告诉大师，我密心了不可得。这一句话是个契机，达摩祖师，我替你把心安好了，他就开悟了。啊，这是禅宗第二代祖啊。达摩祖师把衣钵就给他了。啊，你的心不安在哪里？根本就没这回事情，是你的妄想啊，是你的执着啊。你把妄想执着放下，天下就太平了，没事啊。啊，由此可知，什么毛病，全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你看佛多高明，叫你把这三样东西放下，你就成佛了，你就回到佛位了。你本来是佛，你现在又做佛了。啊，做佛没有别的，就是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这就是佛，如如佛了。啊，本来是佛了。啊，有妄想，没有分别执着，叫菩萨。啊，有妄想，有分别，没有执着，你叫阿罗汉，叫辟支佛。妄想、分别、执着三个都有，你是六道凡夫。六道里头在分善恶，六道之外没有善恶。啊，没有善恶说他有染净，他没有善恶，他有染净。啊，佛经给我们说的全是真的。啊，所以法藏菩萨有没有意业四量分别呢？没有。意业四量分别是凡夫才有。啊，穷深极微也，大欲究竟，这是什么？是法而如是啊，不需要用心去想。转八十成四支，啊，四支照见的，不是分别见的，不是思想见的，是智慧照见。啊，真正达于究竟，这种选择方式还得了吗？所以设方世界的精华他全吸收了，啊，设方世界的糟粕全留下去了，全淘汰掉了。这种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所以极乐世界 是佛，也是我们自己的真心、真实智慧、真实之际、之所流出来的。啊，这个是阿弥陀佛之前没有过的。啊，遍法界、虚空界，只有阿弥陀佛。他为我们实现。诸佛如来需不需要实现呢？不需要了，由他就行了。所以诸佛如来把他的弟子通通都介绍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又能容得下吗？极乐世界有多大呢？给诸位说，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极乐世界跟自性一样大，它是自性变现出来的，不是自性的局部，是自性的全体。啊，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极乐世界？是的，决定不能离开极乐世界。迷了就变成这个相，悟了就恢复了，恢复正常。啊，往生传里头有记录的，人在临终的时候见到阿弥陀佛的接引，哦，看到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人家问他极乐世界，这是就是堂屋啊，他睡觉的卧房隔壁就是堂屋。这话不假了，当下就是了。你去了这个境界的时候，现前马上就变了。经不能不学，特别是这一部《无量寿经》，不可思议。无量寿经在中国一共12种翻译，失传了7种，只留下来6种、5种。我们想到了这样殊胜、无上、无与伦比的法宝，护法神难道不守护吗？没这个道理。啊，护法神还守护有这5种，其他7种不见了。那换句话说，这5种就够了，这5种就圆满了。啊，这一汇集呢，就更圆满了。汇集等于提炼呢，5种等于是矿石啊。啊，现在在冶炉里都提炼。把渣子都淘汰掉了，啊，精华都流出来了，提炼出来，提炼出纯金的。这5种是带了矿石的金，金矿，5种金矿，这一提炼变成纯金。啊，大家从我这个比喻里头，你去想去，这真的是宝啊，宝中之宝，啊，大乘是宝。宝中之宝，啊，得到这部经，这还得了吗？多大的福分呐！ 多大的缘分呢？你才遇到啊！开经记上说，百千万劫难遭遇，这话是讲的一点都不假。本集经句是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就是这一日我们遇到了，我们得到了，这还得了吗？啊，真正不得了啊！多稀有，多难得！啊，遇到之后要读，连注解都要读，要细读，要精读。字字句句，每一个名词数句，有问题的话，都要去查资料，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你才真正得到法喜。法喜有受用了，快乐。啊，孔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快乐。啊，展开经卷，法喜充满了。啊，什么最快乐？这最快乐。啊，再告诉诸位，快乐身体就好。我们需不需要去锻炼身体？不需要。我读书就是锻炼身体。那快乐吗？那人逢喜事精神爽吗？啊，有人告诉我要这个运动那个运动，啊，那些什么那都是魔。哎，把你读经的时间呢缩短了，你要去做运动去。哎，你看他也是好意啊，啊，实际上的是让你少读一点书，少看一点。啊，他怕什么？看累了啊，啊，眼睛花了。啊，身体坐在这里血液循环不好了，他注意这些，哪里晓得？哎呦，他就不懂得心想神。心好的时候，无论坐哪里，是坐在那不动，一百天不动的时候，血液循环比你们运动的人好多了，运动人比不上他了。啊，他意念可以支配一切了，你们做不到啊。啊，这说来说去还是信心问题。啊，我们要培养信心，从哪里培养呢？一定是彻底了解，了解的越多，信心就越坚固。啊，信心不足是对经义不了解。啊，要读经，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读了一千遍，意思还没见到，那这是什么？这是我烦恼习气重，没有办法专心啊，那就听，道理搞清楚、搞明白了，再去读就专心了。啊，大于究竟，啊，究竟是什么？究竟就是教学为先，究竟就是明心见性啊，是究竟者，即经中真实之际，真实之际就是信心，究竟真实之际就是明心见性啊，即是一法句。一法句就是清净句，清净句就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 啊，这一句归纳的说，归纳到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清净句，阿弥陀佛是一法句，阿弥陀佛是真实智慧，是无为法身。啊，你看看，这完全是给我们世间人做样子的，示现的。啊，世间自在王讲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用他的神通力展现在法藏比丘的面前。啊，那个经文我们一直学下来的，前面第一段他细心去观察，第二段他思维究竟，啊，第三个呢，那就选择了，啊，哪些他要摄取，哪些他要淘汰的，啊，他要来选择了。我们看经文，遍业起心，选择所欲，皆得大愿，大愿是四十八愿。这就说明四十八愿从哪来的？是从这选择当中来，啊，不是自己的理想啊。阿弥陀佛没有理想啊，啊，大愿是看的是一切诸世界好的，我们采取。啊，不善的，我们回避。所以，这个世界就是一切诸佛世界里头的精华。啊，诸佛刹土里头有精华，还有糟粕。极乐世界没有糟粕，全是精华，精华当中的精华。所以你往生极乐世界做阿弥陀佛的弟子，你到任何佛国度，那个佛对你都很恭敬。为什么？弥陀弟子特别看重你，这沾阿弥陀佛的光啊。啊，走到任何地方的时候，诸佛如来恭敬你，啊，护法神当然会保护。弥陀弟子还得了吗？啊，与其说我将来要做，那现在做不更好吗？为什么不肯现在做呢？啊，现在就做弥陀弟子，啊，我今天就做弥陀弟子，要发这个愿呢。啊，怎么做呢？依教奉行。就是弥陀真正的词啊，啊，弥陀的教诲就在这部经上。啊，我们读这部经，我们也像弥陀一样，在这部经上思维究竟。啊，我们在这里也选择，怎么选择呢？佛教的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我们就选择这个一个方向，一个目标，什么都放下。听经只听无量寿经，为什么？无量寿经是讲我们家的事情，极乐世界是我家，是我家的事情啊。其他讲是我外面事情，不是我家的事情，这是讲我家的事情 啊，讲我家里事情很重要，我要听；讲外面事情又不相干，我不要听。啊，要用这种心态来学。啊，我们肯定在很短的时间就得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是什么样子？你就真正学到老太婆了。哎，李老师一生没学到，我们就学到了。啊，不管别人讲什么东西，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是听到还没听到。哎，就一句阿弥陀佛，加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清凉国师还原观上讲的四德圆满做到啊。啊，跟一切人往来随缘妙用。你懂得吗？跟任何人的就是随缘，妙用是什么？就是阿弥陀佛，想什么都阿弥陀佛，说什么阿弥陀佛，啊，听什么阿弥陀佛，回答别人全是阿弥陀佛，除了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人家以后看到那个人呢，那个人就是阿弥陀佛，呵呵，一点没错。啊，阿弥陀佛在哪里？那个人就是的。真变成阿弥陀佛了。哎，这个就是李老师一生想学的。啊，他告诉我是勉励我，他没有学到啊，希望我能学到啊。啊，你看随缘妙用。为义有责，有没有做到？做到了。做出这个榜样给别人看，要往生像我这样子，决定往生。啊，你不是做到我这样子，你往生没有十分的把握；做到我这样子，十分把握，决定往生。你看，第三，如何制止？啊，对任何人满面笑容。啊，欢喜心接种。啊，这如何？这只是只是真心，真心就是阿弥陀佛。我以真心对待你。啊，幕后一句，这四德最后一句，待众生苦，这样修行的人待不待众生苦？阿弥陀佛所住在的地方。怎么会有灾难呢？这地方没有灾难，不就是带众生受苦了吗？四德都圆满做到啊，谁做到的？老阿公老阿婆做到了，我们没做到啊，他做到了啊，四德的居住。那后面讲修行华严的方法，五指六观，一句阿弥陀佛究竟圆满。那五指六观通通归摄在这一句名号当中。那指是至心一处，我就把心放在阿弥陀佛这一处。我心里头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这至心一处啊，啊，而且成就非常快速，啊，不需要很多长的时间的，你的真干呢，啊，所以达不做不到的，都是妄念太多，杂物太多。啊，谁障碍他？自己障碍自己。外头有没有人障碍？没有。 外面人障碍不了你，事障碍不了你，物障碍不了你。你要是外面环境障碍你的时候，你不懂佛法，你不了解事实真相。啊，外面境界通是虚幻的。般若经上讲得好，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谁障碍你？啊，自己障碍自己呀，不是别人呐。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好，我们现在看念老的注解。遍益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乃专一自心，玄则度生所欲，开化心识，流出一真种种庄严，不可思议净土法门。啊，这个意思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这三句的意思是专一自心。专一自心，用佛的话来说，就是至心一处。啊，佛在一教经上讲，大乘经教里面也有说，大乘也讲啊，止心一处，停止的止，把心止在一处，无事不办呐。啊，这个无事包括的范围太大了。啊，内是我们的身心，啊，外面是整个宇宙啊。啊，我们有没有能力改变太空当中的这个星球运行的轨道？有没有啊？跟你说，有，有这么大的能力啊。我们自己现在不知道，不晓得啊，以为我们是个无能的人啊！啊，我们的心散乱了，像灯一样，这个灯光啊，四面八方它都放射。如果把这个灯光，这个光集中在一点，再变成极光。啊，那我们晓得极光可以穿透钢板，有这么大的力量。现在分散的这个力量是连一张纸都不能透过，都把你障碍住了。啊，你也能够集中成为极光的话，你想那个多厉害。啊，这个念老在经文里头引用一个科学的实验，是这个实验报告是1980年啊，量子力学家发现了微中子，啊，这是物质里头大概是现在发现最小的了。它多大呢？只等于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1。换一句话是100亿个微中子变成一个电子。啊，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他能够穿透10亿公里，我们地球没有啊，地球没这么大了。这个10亿公里厚的铝板或者是钢板，它能够很顺利的穿过啊，因为什么呢？这个金属的时候它有密度，里头还有缝隙，它从那缝隙里钻过去。10亿公里有这么大的一个能量啊，这个粒子是阿赖耶的相分啊，阿赖耶的境界相啊，心念呢是转向啊，能量是业相，阿赖耶的三细相啊，被现在的量子力学家发现了。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法藏比丘选择度生所欲，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他们的欲望啊，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欲望了啊，众生想的什么，他在观察210亿佛国度里面去选择，选择的都是一切众生的希望。众生不希望三恶道，所以他第一愿他国中没有三恶道。众生最怕将来造的罪业又会堕三恶道啊，所以他第二个愿的时候，所有一切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以后永远不会再堕三恶道，他都是为别人想的，不是为自己啊。啊，所以极乐世界我们用现代话说，纯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啊，没有一个念头啊是阿弥陀佛主观的念头，没有。这个世界可以相信啊，啊，这个世界值得赞叹呐，啊，我们应该要去啊。啊，到那里去才晓得，我们所想到的他全有，我们没想到的他也有。啊，真是妙不可言呐！啊，开花显示，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一阵种种庄严。啊，正报庄严是身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身体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啊，这是因为佛看到十方世界里头有这个现象，身相长得好的就有傲慢，身相不好的他又有自卑感，都生烦恼啊，傲慢是烦恼啊，自卑感也是烦恼啊，总觉得不如人呢、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身相平等啊，大家相貌都一样啊，像观经上所说的，佛有84000相，相有84000好啊，这是观经上讲的啊，这个经上讲的呢只讲32相80种好，是随顺世俗的讲法啊。世尊当年出现在印度，印度人认为32相80种好是他们心中最仰慕的 啊，随顺他们。啊，观经上讲的那是极乐世界实际的状况。是不可思议的净土法门。得成大愿，惠于众生真实之理。得成大愿，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啊，说明四十八愿的来源，这讲清楚了。啊，不是自己在那里大家在想，集思广益，不是的，也不是阿弥陀佛自己想的。啊，二是去参观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啊，选择佛陀里头最优秀的，啊，造成了极乐世界，啊，所以极乐世界也是集大成呐，集大成值得尊重，值得敬仰，啊，孔夫子是集中国古代文化的大臣。啊，下联居是集五种无量寿经原本的大臣。啊，黄念祖老居士是集八十三种经论、110种古大德著书的大臣。都是做集大臣的工作啊，自己真的跟夫子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创造，没有发明。啊，孔子说：“述而不作。”啊，法藏菩萨述而不作。只做集大成的工作，给我们很大的教训呐、啊。我们现在呀、啊，凡夫啊，都想自己创造、自己发明，啊，搞了一辈子，什么也没搞出来，造一身罪孽。啊，人家一生什么都不干。只是收集别人好处，啊，自己得到真实的受用。多省事，多聪明，多有智慧呀、啊！我们不跟别人比，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跟别人一比就不行了，差太远了。啊，所以这学习心态非常重要。啊，大圣大贤、诸佛菩萨，通通都是述而不作，心而好古。啊，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惠于众生真实之力，啊，这就是极乐世界成就了。用这个环境来戒引一切众生。啊，有缘的人，这个缘很简单，只要你相信，只要你肯去，只要你肯念阿弥陀佛就行了。啊，就这么简单，信。愿持名四个字啊，你能接受的时候，你跟极乐世界有缘，你跟阿弥陀佛有缘，你决定得生，你决定能成就又一起心者即一心也。这一心什么意思呢？ 专注在佛号，一心无二心，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放下了。这叫一心，故本品啊，名至心精进。这一品的品题就用了这四个字：至心精进。一心者，即真如也。真如真心啊，如止观曰：“天台家的止观说，一心啊。”具十法界，具是具足啊，一心具足十法界，一心具足遍法界虚空界，遍法界虚空界就是一心。这一心还得了吗？一心就是如如啊，一心就是自信啊，一心就是法性啊，一心是大圆满啊。佛法修行没有别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一心。又探玄记曰，探玄记是贤首过世的，一心者心无意念故，就是不怀疑不夹杂，在念佛法门里面这一句佛号不间断啊，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故这个又教行信正文立曰：言一念者，信心无二心，故曰一念，是名一心。一心则清净报土真因啊，我们在这里又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信息。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十报庄严土的真因是什么？一心。你说一心多重要？如果一心真的是十报庄严土的真因，我们就相信了。农村这些阿公阿婆，他们念佛往生都在十报庄严土啊，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啊，都以为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到极乐世界大概都是在方便有余土凡身同居土。为什么？我们用妄心，阿公阿婆用真心。哎，真心那个样子是非常可爱，是非常可敬啊！你看那个样子，好像是个白痴，什么都不懂。你问他什么，他都是阿弥陀佛。他没有第二句话跟你讲。啊，你给他讲话也不知道他听懂他没听懂，他只对你笑，只对你念阿弥陀佛，真心一点妄念都没有啊，这样的人往生十报庄严土啊，不可思议啊。正如本经，一心皆得大愿了 啊，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外面的境界，是极乐世界，是这个十方诸佛刹土。阿弥陀佛的心是一心啊，一心选择的，这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这么来的，行一心啊，乃报土真因呐、啊。那换句话说，净土是一心之所显现的。啊，一心怎么显现的？一心是集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精华而显现的。啊，我想我这个说法没有错。啊，不是他自己思维，不是他自己想象，他没有，他没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啊，一切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法而如是成就的，跟一切诸佛刹土不一样啊。啊，这个地方原本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我们住在这里就把它变成秽土。为什么呢？我们的思维想象乱掉了啊，偏见邪见太复杂了啊，这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从心想生就是为识所现，心想就是为识啊，不想就是自信啊，所以不起心不动念是真心，是自信。啊，得选择了，选择之后还得要有真实功德，真实功德从哪来？他真干了，诸佛刹土那些好的，我们要真修啊。看到的那个是那个暴徒的金粗是果。因是什么？因是心地的善恶啊，所以要断恶修善啊，那就得勤修啊。这个经文，精勤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戒。五戒是世间。这么长的时间啊，精勤在求啊，求什么？每一个刹土里头美好的我都想要，我这个世界都有，一切不善不好的希望我这个世界都没有这是精勤求索的标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精勤求索汉译无译这两种译本这一句原文是勇猛精进勤苦求这个求索啊，汇集呢把这八个字变成四个字你看里头有金有钱有求索啊，八个字变成四个字 意思圆满地保存在里头。故知精者，即精进的意思。勤呢，是勤苦的意思。又求是愿求，所是取。啊，取得。功身保持。啊，汉仪曰：“我当奉持，当即中注。”啊，恭是敬，敬的意思，恭敬。啊，慎呢是谨的意思，谨慎。有沉的意思，有安静的谨的意思。啊，汉仪，当即中注啊，就是恭慎两个字的释义。啊，安住中道啊，是真的。功身啊，保持与保任同一个保字啊，宗门禅宗里的说，心心不移谓之保。那这个意思跟净土宗里头所说的净念相继啊，这个净念相继就是保啊。啊，持是行持啊，也是执，这个执着的执啊，即汉仪奉持。故知恭慎保持者，乃自然净素，从容中道，心心不异，任运自持。这个任运是自然的，没有一点点勉强。修行一定要做到自然啊，自己有意思要怎么样学的时候还不自然，但是要从有意到无意，从有心到无心啊，这是必须经历的过程啊，所以慧要开呀，智慧要开呀，智慧开呀，逐渐逐渐的把这个渣子淘汰掉啊，叫糟粕淘汰掉啊，留它的精华了啊。什么是渣子呢？有意思就是渣，就是渣子啊，你有意思啊，有意思是吗？那是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一定要淘汰干净啊！要知道，妄想分别执着就是糟粕啊！这个东西淘汰净了，你的真心现前了啊，你的本性现前了。禅宗说明心见性啊，教下说大开圆觉啊，净土宗讲理一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啊，即身成佛啊，不是假的你有没有看见过？或许见到过，你不认识他。当面错过，啊，你要遇到一个老太太，手上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跟他讲话，他对你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回答你。你问他什么都是阿弥陀佛，你赞叹他阿弥陀佛，你骂他他阿弥陀佛，这什么都是阿弥陀佛。那什么？那是用真心呐、啊。那个人说不定他到理一心不乱了， 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宝图上上品往生。我们看到了不认识，说这个老太婆，你看，白痴啊，问他什么都不懂啊，问他什么都是阿弥陀佛啊，嘿，这多厉害，阿弥陀佛得了啊，念念阿弥陀佛，没有离开阿弥陀佛，这叫保认。啊，他真的把阿弥陀佛保住了。啊，任运自持，心心不移。啊，前心是阿弥陀佛，后面心还是阿弥陀佛。啊，念念相续的全是阿弥陀佛。我们能做到吗？能跟他比吗？啊，任运是自然，自然而然，没有一丝毫勉强。啊，他的佛号一句接一句，一个杂念都没有。啊，什么环境都是清净法界。啊，心静则佛土静呢。你在闹市里面，啊，老太婆在闹市里头，你看到人往来的人穿来不鞋的时候，他在净土，他一点没有受到干扰，对吗？他功夫成片了嘛？啊，功夫成片。就有这么好的境界出现，何况一心不乱，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修学要选择环境吗？要选择环境，对谁？初学的那个心乱成一团的，对他需要选择。对功夫真正得力的，到这个程度的，不要选择环境。为什么？他在任何一境界里头，他都是在极乐世界。啊，六道里头，无论他到哪一道，他还是住极乐世界。然后我们就恍然大悟，极乐世界这些佛菩萨，应化到六道。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他自己本身确实住极乐世界，如如不动啊！啊，我们凡夫看不到啊！啊，真正有功夫的人看到。啊，什么样功夫呢？与他同等境界的人看到了，啊，不是同等境界的人看不到。啊，所以念老幕后这个戒的这个四句，对我们初学的人说非常重要。啊，恭慎保持这四个字怎么讲法？我们怎么学法？自然净素，从容中道，信心不移，任运自持。这个好啊！我们真的要把它做到啊！啊，这个四句要记住啊，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用在工作当中，用在处事待人接物。啊，你 功身保持什么呢？就保持这一句阿弥陀佛。你的信心，你的愿心啊，你的这一句佛号啊，如果没有恭敬慎重这个心，你保持不住。啊，你必须对一切恭敬。为什么对一切恭敬？你真听佛的话，你真干，佛怎么教我的？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我能不能接受？如果真能接受，对佛能不恭敬吗？啊，第二个字是慎，慎是谨慎，就是小心。待人接物认真负责，有这两个态度，恭敬的态度，谨慎的态度，你才能保持，保持你的信愿持名啊，从容中道啊，像自然的经书啊，养成习惯了，一点勉强都没有了啊，从容中道，不偏不斜，就是从容中道啊，心心不移，前念后念全是阿弥陀佛啊，任运自持，你就是极乐世界的菩萨啊！你还没有到极乐世界去，你不是假的极乐世界菩萨，你是真的，你肯定去啊！你现在在这个世界做如是的事情，那就是唯一有责啊，把还原观上的四德做出来，教化众生啊，你不必说一句话了，你是在示现的，你是在表法了啊，会看的人看到了，不会看的这个印象也印在阿赖耶识里头，但是他不觉悟啊，会看的呢他觉悟了，哦，学佛要这样学法，求往生要这种求法像这种求法，那真的善导大师说的话对了，万修万人去，没有一个漏掉的，无比的殊胜呐！啊，躬身保持。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426页倒数第四行，倒数第四行，修习功德，满足五戒。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是说明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我们从这个说明里面就能看得出来，佛教是教育，不是宗教。因为宗教也有教育啊，宗教最重要的呢是要有个造物主，有个上帝啊，佛教没有啊，这是根本上啊不相同的。我们在这里看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不是造物主啊，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呢？说得非常合情合理啊，他的一个愿心帮助，可以用现在的话说全宇宙所有佛国度里面六道众生，六道很苦啊，如何帮助这些众生啊离苦得乐啊，佛知道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里头来的，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不知道，这叫迷啊！迷了的时候肯定用自己的意思来看问题，想问题，啊，然后用言语行动去表现出来，这个在佛法叫造业啊，不了解事实真相。换一句话说，多少事情我们看错了，想错了，看错了，想错了，付诸于行动，哪有不错的道理呢？错误就是造业，业有善恶啊，善业与性德相应的，没见性啊，这个善业所感的呢是福报啊，善报啊，恶业所感到的是恶报啊，这是因果的定律，善因善果，恶因恶报，总出不了六道轮回啊！这叫凡夫啊！无量劫在这个轮回里头苦不堪言啊，在轮回当中肯定恶多善少。那换一句话说呢，就肯定了六道的众生 福多乐少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一定要觉悟，把宇宙人生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的思想正确，没有错误，我们的行为也没错误，就能超越六道啊。佛知道啊，佛是彻底觉悟的人啊，所以佛法呢是个学校，极乐世界是学校，极乐世界没有国王啊，没有上帝啊，极乐世界没有像我们现在的社会各行各业啊，士农工商，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只有两种人，很不可思议，有佛有菩萨，佛是老师，菩萨是学生，所以他彻头彻尾他是个学校啊，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在那边身份通通是菩萨身份啊，学生的身份，老师每天上课啊，而且没中断的，这个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呢？每一天往生极乐世界的人有多少啊，他有进来的嘛，像招生一样，他有进来的，天天有毕业的啊，毕业的就离开了啊。毕业是什么程度呢？到十方世界去做佛去了，去教化众生了啊。所以他这里有来上学的，有毕业的啊，佛菩萨阿罗汉，这是学位，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佛不是一个，毕业了全都是佛，跟阿弥陀佛地位完全平等。啊，佛是最高的学位，叫佛陀。啊，相当于现在学校的博士学位。菩萨是第二个学位，啊，硕士学位。阿罗汉是第三个学位，学士学位。啊，这三个是学位的名称。啊，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啊，怎样才能把这个学位拿到呢？第一个是德行，就是道德的行为啊。第二个是智慧，这两样东西就可以拿到学位啊，断烦恼啊，烦恼是障碍啊，障碍我们的自信，障碍我们的智慧啊。大乘佛法告诉我们，智慧、德能、相好都不在外面，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有的啊。这个在外面求不到，向外求的是知识，从内心里面现出来的是智慧啊。孔夫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是智慧。你学习圣人的东西，你把圣言圣人教导给你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你心情非常快乐。这个快乐不是从外来的，是从内心里头流出来的，这叫喜悦。喜悦跟快乐不一样，快乐是外头来的，有朋自远方来啊，好朋友这很快乐啊。那个喜悦是从内心流出来的啊，内心流出来是真的啊， 内心里头只有喜悦，没有烦恼。啊，是内心里流出了烦恼，这是错误的；流出了喜悦，这是正常的。啊，这就是迷悟的关系，觉悟了，内心流出来的全是快乐。啊，所以佛法讲啊，赞叹菩萨了，发喜充满，长生欢喜心。啊，他那个欢喜是什么？还从觉悟出来的，是自信，自信里头本有的。那本来就是一团火云。啊，烦恼迷失了自信啊，把喜悦变成烦恼啊。啊，觉悟之后啊，那烦恼就变成喜悦了。谚语有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啊。如果这个喜悦从内心发出来，就这个人多快乐，这人多幸福啊。这种幸福都不是与外面不相干啊，与地位与财富啊，与贫富贵贱毫不相干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实现啊，他出生在印度，在世的时候他的方式生活方式是乞食，我们中国人要饭啊，中国人叫乞丐教化的啊，外面去讨饭吃啊，他采取这样的生活啊，一生过这样的生活啊。30岁开悟就开始教学，79岁过世，讲经教学49年。啊，学生他完全开放的，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也不分宗教信仰，只要你肯跟他学，他就会热心教你。啊，不收学费，教一辈子，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是职业教师，是教师当中的榜样模范呢，非常认真负责。哦，他所教的东西内容非常广大。啊，各方面的知识他全有啊，包括今天的高科技啊，今天最新的量子力学在经上有啊，啊，最近30年才发现了，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就讲到了，比他们讲的还透彻，讲的还圆满啊，真的是大学问呢 啊你全通达明了了，你才能解决问题啊。我们深入之后啊，不能不佩服他啊，他的身份用现在的话说，是一位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他本人一生是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啊，学生多啊，有出家的，一生跟他的，在家跟他学的就更多。他们像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那是半个学校，学校怎么办的啊？他也有老师啊，在家的时候他是国王，释迦牟尼佛在家的时候是王子啊，19岁舍弃了王位继承权， 啊，他出家去修道去了。啊，那么阿弥陀佛在世的时候，他是国王。啊，听世间自在王佛说法，他觉悟了，王位放弃。啊，跟着世间自在王出家，他的慈悲心切，看到苦难众生，想到怎样救拔他们，啊，而且救呢，救得彻底，要帮助这些人成佛。啊，换一句话说，他建一个学校，到这个学校来的时候，你在一生当中决定可以拿到佛陀的学位，跟他一样，而且保证你拿到，这个太不容易了。啊，那么要建立这个学校，希望这个学校能做到尽善尽美。啊，向老师请教。老师有高度智慧，老师没有跟他讲你要怎么做法。啊，老师用他的神力把十方所有诸佛的刹土完全示现在他面前，让他自己去看。你自己去选择，所以你看是经文，第一段，观察，啊，观察一切诸佛刹土，啊，仔细的看，很用心的看，哪些地方值得采取的，记下来，将来我这个是这个学校，我这都有。有些负面有缺陷的，这个要改进，这个不能要。所以西方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刹土里头的精华，啊，只取精华了，不取糟粕。十方诸佛刹土有好，它也有缺点。啊，他要取的呢，取精华，淘汰这些糟粕，所以他的这个道场，这个学校建立出来之后，就是极乐世界。啊，超过一切诸佛刹土。啊，为什么？它是一切诸佛刹土精华的结晶。这个非常合乎逻辑，不是在家里凭空想象啊！啊，凭空发愿呢？他的四十八愿从哪来的？就从这来的。啊，我们这明白了。啊，是从实际啊环境反应而得来的。啊，学人之短呢，取人之长。啊，选择之后，之后他真干了，选择之后不干，都不能成就啊！啊，所以这一段经文讲勤修，他真干。啊，经文上四句：精勤求索，功身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戒。那他真干了，而且时间真长啊！五戒是时间呢。啊，戒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大时间，一个时间单位，五戒。啊，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后面这一段真干了，啊，为具足五戒啊，四维摄取庄严佛国清净之心。啊，他在那里建立极乐世界，啊，摄取 庄严佛国清净之心。啊，这就是从前面说的210亿的佛国度。啊，哪些人家好的地方我们采取。啊，不好的地方我们不要。啊，这个唐乙的啊，唐乙的这里就说出来了。啊，这是无中原一本，魏乙的是康僧开的本子。啊，唐乙的于彼200亿诸佛土众所有严经之事，庄严的清净的他都要。啊，违背这个呢他不要。你看这是悉皆摄受。既摄受已，满足五戒思维修习。那就是五戒的时间。他到处考察的，他统统落实在他自己的校园里头。啊，宋义的本子这一段是这么说的。啊，宋义云：往一进出，独坐思维，修习功德，庄严佛刹，发大誓愿呢，精于五戒。啊，那这几种说法，古无大德有不同的解释。那但每一个人解释都有道理，所以全都抄在后面了。啊，我们看后面这个注解，总有三段，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啊，第一段静隐静心注思。啊，这唐朝时候人，并以五戒为发愿后至修行时。啊，经上说的这五戒，是阿弥陀佛在48愿之前还是48愿之后呢？啊，这几位法师认为是发愿之后。那先发愿后修行呢？啊，静音素云，意愿起行。啊，先发愿，啊，后修行。修行这两个字，啊，修是修正，行是行为，把错误的行为修正过来，叫做修行。啊，这些名词术语的意思要懂。啊，现在的人都弄错了。什么叫修行啊？敲钟摸鱼念经叫修行，错了。那是形式，不是实质。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佛教导你的，你有没有落实？与老师教的相违背，那就错误的了。你没修啊。一入佛门，佛教你修十善业，啊，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做到没有？做到叫修行。没有做到，那不是修行啊！啊，言语佛教导我们不妄语、不两舌，我们有没有做到？啊，意业不贪、不嗔、不痴，他真干呐、啊，真干才叫修行呐、啊！啊，早晚课什么意思？早课。读诵经本提醒自己，我这一天的思想言行要跟讲经上讲的相应啊，每天早晨起来提醒自己，晚课是反省，我今天一天有没有遵守老师的教诲，老师叫我做的我做了没有，老师说不能做的我犯了没有， 啊，拿这个标准来改过自新呢，这是真修啊。啊，否则你就全都错了。师尊一生教学，天天给人上课，经上没有说哪一天放假，他没有假日啊。啊，一个人找他才讲，十个人找他也讲。不论人数多少，有问必答啊！这个在经典上我们能看到啊。经不是念给佛菩萨听的，现在很多人搞错了，每天要念经，念给佛菩萨听，佛菩萨就高兴，哪有这种道理啊？念经是自己学习啊，你真干了，佛菩萨欢喜；你念给他听，他会生气。啊，他讲的要你念给他听啊，啊，完全是自己学习，千万别搞错了。啊，那么净严疏，净严是慧远法师，啊，是隋朝时候人，一缘起修。啊，愿就是我们今天讲人的志向，你这一生想达到什么样的愿望啊，有方向有目标你一定有成就啊。人要是没有志就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他一生什么都不能成就，就空过了啊，那个很可惜啊。啊，又说故彼法藏啊，于一生中再彼佛所，这个就是彼佛所是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佛啊，无界修行，这么长的时间跟在老师的身边啊，又略迁，这是注解的名字啊，四乃修行之事也，盖无界之间。思维力修，这个力是勉励啊，修成满所愿之心啊，满他自己的愿望，奇迹发愿呢不可无行啊，你既然发了愿你一定要做到，上戒名无戒了，为发愿后修行时啊，这有这一种说法。那第二种呢，明是说明此为发愿时，是发愿时候的修行，前面是发愿之后的修行，先发愿后修行啊，这是发愿之时。何赞云，何赞是日本人写的《无量寿经》的注解啊，这些日本人全都是隋唐时候在中国留学啊，多半呢都是善导大师的学生，所以很难得啊。回到日本之后，就建立日本的净土宗啊，日本净土宗在日本。这个是很鼎盛的一个宗派啊，发愿非常殊胜，学习的人非常多啊。那么他说五劫了是发愿思维的世界，也就是说这211佛国度他去考察，他去观摩，他去学习，用了多长的时间呢？五戒的时间啊，这话也能讲得通 往昔也以为发愿时啊，往昔大师也是日本的一代祖师，会书云：盖夫菩萨建立净土，又如良将见大臣，先沉思图画之，无界思维如图画之啊！啊，这个无界的实践，一面考察，一面在构思，啊，在设计。啊，这个想法看法也不能算错误。啊，真解呢也同此说，盖诸家均居位矣，上设境于位矣相符。在日本的这个无量寿经的中文译本，流通最广的就是魏译的，啊，魏是三国时代的曹魏，啊，康僧铠，啊，康僧铠不是中国人，是西域人，啊，那个时候，啊，就现在的新疆一带，啊，这个实际上是一位高僧大德。啊，那么在各种译本当中呢，康僧铠的译本翻译的非常好，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啊，日本的净土宗所译的《无量寿经》，通通都是译这个本子。啊，其他的这个四种译本很少有人学，全都学这个。啊，所以这一段的说法呢，跟位移相符，啊，位移有这个意思。第三种啊，家乡寺院，于五界中啊，修行发愿也。此则双举修行与发愿，两者并举。啊，认为是同时的。啊，学习跟修行呢同时进行的，但以发愿为趣。啊，此正与宋译本的相契。啊，宋译本的有这个意思。啊，宋译中先曰思维修习，后说发大誓愿，精于无界。啊，家乡寺是唐朝时候人。啊，故知无界之中，以清净心修习摄取佛陀之大愿，历尽无界大愿方成。啊，所以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不是一次发的。啊，先后差距很大。今年发一愿，说不定过两三年再发第二个愿。啊，所以四十八愿的完成是五界的时间，也就是随着他考察，随着他来了构思，啊，逐渐逐渐的完成的，不是一次完成的。啊，这个说法也非常合理，叫合情合法合理。啊，那么这个说法跟我们现在的汇集本采取这个说法，啊，此也正与今之汇本相契。啊，本心中与精勤求索、功胜报持、修习功德满足五戒之后，才说 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啊，阿弥陀佛建立这个佛国，超过其他诸佛的刹土。啊，这个说法呢，正契于迦详思之说，故此五戒乃修行发愿的时候。那么这种说法非常合乎人情，合乎逻辑啊！所以极乐世界绝对不是阿弥陀佛凭空想象，不是的啊，是非常谨慎啊，非常认真啊，处处去考察，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经过五戒的时间，极乐世界才成就了啊。所以下面呢，这最后的一段圆满，于彼二十一俱至佛刹了，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啊，这注解里头说，俱至是数字的单位。啊，古印度的，和我们中国呢是千万。啊。一个千万，梵文的称一俱至啊，二十一俱至，二十一个千万就是二百一十亿了啊。法藏比丘于五界中，对于你看二百一十亿佛国种种奇妙功德殊胜庄严，与各个善恶粗妙之差别，悉皆明了通达如意佛刹。他全搞清楚了啊！这个里头一定要注意到善恶粗妙啊，善恶是因呢，粗妙是果啊，善因善果啊，恶的因，这个世界就粗；善的因，这个世界就妙。这个道理佛经上讲得很透彻，现在量子力学家才发现我们不能不佩服释迦牟尼佛了啊！佛把这个最初的原因跟我们说出来，整个宇宙从哪来的？这是哲学上的问题，科学上的问题，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找到。啊，不过现在越来越接近了。啊，什么叫物质？这搞清楚了。啊，德国的布朗克，爱因斯坦的老师。啊，一生研究这问题，物质到底是什么？ 啊，根据他们研究观察，用这个精密仪器去观察，世界上没有物质现象，物质是假的。那物质从哪里来的呢？物质从意念来的，就从思想来的，被他们发现了。啊，思想从哪里来的呢？现在科学家用了个比喻，他们有原因突然蹦出来的，但是马上就消失掉了。这佛经上有，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楞严经》上佛说的。啊，但是佛经上知道，它从哪来的？它从业相来的，阿赖耶的业相。啊，阿赖耶的业相从哪里来？从真性，就是真心里头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事实妄心。心是真心，真心才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哲学里头找这个本体，一直到现在没找到。啊，我们中国老祖宗说本心，这本体就是本心，本心本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这个善是赞叹的词。就是大圆满，啊，本性的一切都具足，没有一点欠缺，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讲的没有佛讲的这么详细，讲的这么具体。啊，所以用佛经来解释老祖宗的东西。让我们对老祖宗不能不佩服。啊，这也是汤恩比所说的。中国古人心量很大。啊，能够包容异族文化，就是指的佛教。佛教是印度文化。啊，中国人居然采纳了。啊，就是佛教。文化分丰富了中国本土文化，啊，我们拿佛经来解释老祖宗东西，啊，像人心本善，真的，我们就能把这个人性呢提升到跟佛家讲的佛性法性的一个境界，把它提升得这么高。啊，这是真正宇宙万有的本体。啊，为什么科学跟哲学找不到呢？科学跟哲学都要用思考。啊，思考一定要有对象，没对象就找不到了。啊。本性、本体，它没有现象，它不是物质。啊，不是物质，你的前五识远不到它。啊，眼看不见，耳朵听不到，啊，鼻嗅不到，舌尝不到。身体接触不到，它不是物质环境，你对它一点办法没有。啊，那心理呢？第六意识的分别心，第七的执着心，它不是心理现象。啊，不但没，它不是物质现象，它也不是心理现象，所以这第六、第七识对它也没办法。哎，它还不是自然现象，所以阿赖耶都没办法找不到它。 啊，也就是整个妄心八十五十一心所对他通通不起作用，这就是你没办法圆到的啊。所以照大乘经来说，这个科学在往前面发展，差不多快到极限了啊，他能够圆到阿赖耶的业相就为止了，再就不能，没法再圆了。啊，要怎么样才知道呢？大乘教里说，这桩事情为证方知。啊，怎么证呢？证叫你放下，不能用思考。啊，不能起心动念，不能分别，不能执着，你就见到了。妙在此地啊！啊，佛是怎么见到的？佛就用这个方法所见到的。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大定。这是自性本定，你去见到了。啊，他在哪里？他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确实有，但他没有三种现象，啊，物质、精神、自然现象全没有。啊，所以你用再精密的仪器也没办法，你也看不到他。啊，这就是极限。你放下不用这些东西的时候，哎，你就见到了。啊，所以佛家没有用这些科学仪器，他完全用禅定。啊，在禅定当中的境界，时空维次都没有。啊，那么时空维次从哪来的？啊，空间维次。啊，全都是从分别执着就来的。人要不分别不执着，空间维次就没有了。不但空间维次没有了，空间跟时间都没有了。空间没有了，就是距离没有了。时间没有了，前后没有了，无量界之前就在眼前，无量界之后也在眼前，这都属于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所以爱因斯坦说，宗教里面跟科学最接近的是佛教。啊，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二三十年之后，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啊，佛教里头没有神，但是佛教承认有神，神也是我们众生之一，大家差不多就是，也许福报比我们大一点，智慧比我们高一点，啊，他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也没搞清楚，啊，他是另一个维持空间的众生，啊，这是科学家真的，他们发现宇宙之间有不同维持空间。啊，而且证明至少有十一种不同维次空间。如果从理论上讲呢，这个不同维次空间应该是无量的。这个说法有道理，因为空间维次是我们的念的这个分别执着 产生出来的，那分别执着无量无边了。啊，因无量，当然果也无量。啊，所以在此地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善恶。啊，近代科学家特别强调念力。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而佛在《大小乘经》上都告诉我们：智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实际上，智心一处，那就是禅定啊。禅定是把意念集中在一点啊，它能够突破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境界。啊，而且现在我们相信了，啊，佛讲的，实在讲我们半信半疑。啊，佛讲这个物质现象是从意念里头变现出来的，这佛经上讲的，我们学了几十年了，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啊半信半疑，佛说的不能不信。但是念头怎么会产生物质？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啊，总有疑问呢。啊，到现代科学家告诉我们，啊，物质确实是从念头产生的，那我们就相信了。为什么？现在科学家是用仪器，精密仪器观察，啊，有数学理论依据。那么佛是三千年前说的，哎，两个居然相应，居然是同一桩事情，这不能不相信了。啊，科学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这是大问题啊。啊，那物质现象就是究竟是什么？啊，经典上记载的是佛分弥勒菩萨。弥勒菩萨要用我们现在学校里面这个地位来称呼他的话，他是心理学家啊，法相为识是佛教的心理学啊。这个菩萨的时候是专攻心理学的啊，所以佛就问他。说心有所念，我们凡夫起个念头佛问的很有趣味、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啊？这个念头分析有多少个细念，微细的念头就分析它啊，有几相，相是物质现象，有几时，时是精神现象啊，这一念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这个是我们无法问到的，我们哪里知道有这些事情啊。弥勒菩萨回答，一弹指有32亿8000年，不得了啊，百千是十万呢，32亿乘十万，320兆，一坛子里头有320兆个细念，就微细的念头啊。如果我现在用秒做单位啊，在一秒钟能弹几次啊，我相信比我弹得快的有至少可以弹5次吧，5再乘5，就1600兆。啊，这一念多长的时间？是 1600兆分之1秒，这个速度我们怎么会知道啊？这是一念，而一念里面呢有物质现象啊，所以弥勒菩萨说念念成形，形就是物质现象啊，就是答复释迦牟尼佛有几相物质现象，行皆有识。识是什么呢？就是受想行识啊，受就是他有感受，这个物质现象他有感受，想他有分别啊，行它有相续啊，就是它有相续的相啊，它的相一个一个接着，它不中断啊。识就是阿赖耶啊，它里头啊等于像一个资料库一样，是个信息的资料库啊。这个东西也被科学发现了，科学称为这个是全信信息，再小的物质里头它有多少信息了，整个宇宙的信息通通在里头。那我们起心动念者全都在里头，唯一个会逃掉的啊，这么小的东西的这个东西你简直没办法看它啊。黄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头有引用啊，80年代发现的微中子啊，微中子多大呢？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这就是100亿个微中子，那个体积相当于一个电子，电子们肉眼看不见啊。这个东西也许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那个微细的念头啊。所以物质现象我们不敢轻视啊，是他会听呢、啊、他会看呢、啊、我们起心动念他知道啊。啊，那这个现象我们过去学习贤首过世的望经还原观，那是华严经的精华啊，也可以说是贤首过世度华严经的一篇论文，分量不多，讲得真好啊。文分六段，前面三段就讲宇宙缘起，宇宙从哪来的啊，他讲的比科学讲的好啊。最初就是讲本性，本性是一个啊，自性清净圆明体，这就是本体啊，自性清净圆明体。自，这个字很重要，自是谁？自己，我们自己，我们的真心是清净的，从来没有染污过。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开悟之后，你看他提出的报告，第一句，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啊，贤首过世跟慧能都是唐朝的，但是距离很远。啊，慧能出现在唐朝中宗的时候，贤首过世是唐朝开国的时候，啊，隋末唐初。大概有100多年。啊，贤首过世这篇论文，慧能大师不认识字，他不会看过，除非有人提起来告诉他。啊，从这一个自信清净圆明体，起而用。啊，一体二用，啊，二用，第一个是宇宙，宇宙出现了；第二个是自己，我出现了。我跟宇宙虽然有先后，但是它的速度太快了，没法子分。就刚才讲的，弥勒菩萨讲的一念，都在一念当中，啊，是。1600兆分之1秒里头，那我们看好像宇宙跟我同时出现啊，怎么出现的？迷了，一念迷了，一念不迷没有这个现象，叫一念不觉，不觉就迷了啊，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一念没有理由，一念没有先后，所以佛家讲这个无明叫无始无明。是什么开始？它没有开始。如果它有开始，那就真的了，那就不是假的，那有始有终了。啊，没有开始。啊，换一句话说，它完全是虚幻的，它不是真实的。你可别把它当真。当真你就错了，你就上当了。啊，这两种现象出现呢，就依报跟正报啊，依报是宇宙啊，正报是自己出现了。啊，出现之后是这两种都有三个现象。这个现象我们可以称它为自然现象。啊，第一个自然现象呢，周边法界。啊，我们起心动念，才起心动念已经周边法界了，任何速度都没办法跟它比。光的速度1秒钟是30万公里。啊，太阳光到地球8分多钟。我们这一个念头才动啊，整个宇宙通通达到了，好快，全部都达到了。啊，我们念头才一动就达到了。那我们身体呢？身体要晓得，每一个细胞都在那动，波动现象，这个波动的速度说也周边法界。啊，换一句话说，我们心里想什么？有那个功夫的人，有清净心的人，他都知道。我们身体状况他也晓得，因为说你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动态的时候他都知道。妙不可言呐！啊，这是第一个现象，周边法界。啊，说明什么？整个宇宙跟自己是一体。这关系搞清楚了。一体，真是一体，不能分割的。啊，这第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出生无尽。出生无尽，变化无穷。这个变化无穷，我们想不出来呀。 啊，我当时学这个时候想了好久，想了好多天呢，想不出来呀、啊。突然有一天想到小时候玩的万花筒，啊，我这还有道具，万花筒。万花筒构造很简单呢、啊，我们小时候没这么漂亮啊，万花筒自己做的，啊，找竹筒里头接它打通，里面放三块玻璃，放几张碎片，啊，不同颜色的纸，你是转下来看。画了个图案，啊，非常之美。啊，你只转动，它就起变化。你转一篇，转一天，找不着两个图案相同的，这不就出生无尽吗？出生无尽啊，从万花筒里都看到了。啊，那就说是，我们无论是心理的念头，或者是身体物质现象的这个波动现象。变法界、虚空界，通通都收到，这信息全收到。啊，第三个现象是，就是心量，含容空有，我们本来就有这么大的量，所以讲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我们中国老人说，量大佛大了。啊，每一个人本来的心量。跟佛一样大啊，佛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真的是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没有想到宇宙之间所有一切法心量是一样的，都是周边法界的啊，这三种周边的啊，这是受我们今天讲客观的宇宙环境。啊，这个还原观上后半段啊，后面这个三段呢，第一个是讲德行啊，那就是说修学大乘做人的一个基本德行啊，基本的一个理念，基本的态度啊，第一个要随缘妙用。啊，它重点在妙用。啊，现在科学发现了，宇宙之间没有一个东西是独立存在的。啊，他们的名词叫互相纠缠，纠缠在一起，才发现它存在的意义。啊，独立的不存在，独立什么？没有办法。1600兆分之1秒，你怎么独立？你没法子独立啊！啊，这个现象呢，我们可以从电影呢里面明白这个现象。啊，那么这个是一卷老的电影胶片，啊，以前都是用这个幻灯片，啊，在放映机里面，播放啊，它的时间是多长呢？24分之1秒，就是一秒钟啊，它放24个镜头，打开放一张，照在荧幕上，再关起来，再打开第二张啊，这种相续的，1秒钟24张，我们看那个荧幕上就好像是真的一样。这就是一种交缠的现象吗？啊，那佛告诉我们，实际上我们现在感官的世界里头，这个现象生灭多快呢？1秒钟有1600兆的生灭，这个玩意儿在放映机里头，1秒钟24个生灭，现在变成。这个1600兆个生命，你怎么知道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所以不要被假象欺骗了啊！所以用这个东西可以体会佛在经上讲的这个啊， 他真有道理。啊，所以这是佛经上告诉我们事实真相。今天科学家越来越接近，还没有佛讲的那么圆满，因为他没有证得自信。啊，换句话说，他还是用起心动念分别执着，这个东西不用了，那他就成佛了，科学家就成佛了。科学家还用这个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他是凡夫，他所得到的是知识。他如果不用这心意识，就是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他就成佛了。啊，那么他能说出来是智慧。啊，佛教里头，这个世间、出世间的，他这个差别呢，就用这个做标准。啊，起心动念这叫世间，不起心不动念叫出世间。啊，我们哪一天不起心不动念的时候，也能够入佛的境界。所以这210亿佛国啊。下面这一段，摄图超生，这个图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造成功了，超过一切诸佛刹土，胜过一切诸佛刹土。为什么？它是一切刹土里头的精华，最美好。啊，所以他照顾所是佛果超过于彼。啊，我们看注解，经此常识思维，选择修习摄取，于是皆得大愿。啊，所以我们对极乐世界要认识，它怎么来的？阿弥陀佛怎么建造的？你把这个搞清楚，你就晓得，哎，这很有道理，符合现在人所说的逻辑的思想。啊，它不是凭空捏造的，啊，不是自己想出来的，不是的，完全是到处参观考察所得到的一个结论。啊，这样子是解成48愿，啊，那48愿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是48愿的成就，啊，而所是佛国超过于彼，啊，这个彼就是指210亿佛国，啊，超过它了，210亿不是数字，是表法，代表圆满。因为21是密宗里头的表法表圆满的啊，21，那210呢？那就是大圆满啊，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整个宇宙里头所有的这些佛果，世间自在王佛，全部都以神通啊展现，让法藏比丘去看去学习啊。佛有这么大的能力，说今法藏菩萨大愿摄取这佛果，实实在在超胜于210亿佛果。啊，下面这一句说得好，亦即超于十方佛土。 极表极乐净土之超深多妙啊！啊，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说，法藏菩萨是集十方一切佛土甚妙之大乘，啊，成就极乐世界，成就这四十八愿，就是四十八种殊胜。其他佛国土里都没有的，啊，是极乐世界独居的。我们再看下面一段，所是成佛，啊，极乐世界建立了。向佛提出报告，啊，即是受益。你看，佛以世间自在王如来说，啊，要知道这个时候人的寿命很长，世间自在王佛教化众生四十二劫，啊，所以无界修行呢是很合理的，等于说我们四十二年当中啊，他用了五年的时间啊，去建造极乐世界啊，人寿长，福报大了啊，他有的是时间去学习，我们没办法。在这个世间寿命短促啊，人寿长，活到一百岁也是一弹指啊。这样短促的时间能修多少东西就很有限的。啊，人怎么努力啊，不要说别的，中国的一部四库全书啊，不要多，你每一天看十个小时，从一出生就会看，到一百岁这是还没看完，只能看一遍的，一天看小个十个小时都没看完呢，啊，那还谈什么？啊，虽然必须要长寿啊，极乐世界第一德就是无量寿。啊，这是我们每个人想求的。啊，我有无量的寿命，那就不在乎啊。啊，我什么都可以学习啊。啊，所以极乐世界的佛叫无量寿佛。人个个跟佛一样，佛无量寿，大家通通都是无量寿。啊，所以真正能证得究竟圆满啊，最高的这个学位佛陀人人都可以拿到啊，拿到佛陀的这个学位就回归常寂光了，就不再是报土了，十八图还有相啊，长寂光没有现象了，刚才讲三种现象都没有了，回归自性，回归本善啊，好不好？好啊，三种现象都没有了，这个在现在科学里头有这个概念，这个概念叫零，数学里头的零，零是什么都没有，但是什么都具足，再多的数字都从它里长出来。 啊，非常像佛经所说的这个自心清净圆明体，很像。啊，从这个地方出现一度空间、两度空间、三度空间、四度空间、无限度空间，都从它出来。啊，所有空间到最后都会归到零。啊，佛给我们讲的，这很有味道啊。我们是从零开始的。啊，到成佛呢，成佛最后又归到零。啊，零的能量是没有办法想象的。啊，所以慧能大师明心见性之后告诉我们五句话。啊，形容他所见到的境界。啊，第一句话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啊，跟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自性绝对没有染污。啊，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本性。啊，绝对没有染污。第二个现象是不生不灭，就是佛所说的大般涅槃。啊，真心不生不灭，妄心有生有灭，阿赖耶有生有灭。啊，一念不觉，阿赖耶生了，出现了，到明心见性，大彻大悟，阿赖耶就转变成智慧了。啊，转八识成四智，阿赖耶就没有了。啊，用真心，不再用妄心了。用真心才是佛，用妄心，称佛也不是真佛。啊，天台智者大师说，十法界里面的佛，什么佛？叫相似即佛，很像佛，不是真佛。为什么呢？他用妄心，他不是用真心。啊，那用真心，用真心十法界就没有了，不见了，十法界是假的。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用真心，虽然在一真法界，啊，佛家讲的真妄，它的定义是有生有灭是假的。啊，不生不灭才是真的。啊，你看起心动念，这个念头有生有灭，这就假的，不是真的。所以所有物质现象是建立在意念的基础上，意念是假的，所以物质不是真的。啊，物质是刹那生灭，啊，许许多多不同物质纠缠在一起，你才能看到物质现象。如果独立的一个，你看不到。啊，所以根本就没有独立的东西。然后我们就知道，人与人要合群，要互相依靠。人不合群，一个人能独立生存吗？不可能的。啊，你说我在旷野里头，啊，我吃野外的东西，那外的东西还是不同东西啊，你还是要依靠它了。你没有办法不依靠外面啊，所以伦理教育里头啊，对于关系很重视啊，啊，一定要懂得关系啊，关系让我们存在 啊，关系让我们呢生存在这个世间的意义才看见了，啊，独立是不可能的，啊，那么中国的伦理讲得非常好啊，在全世界确实找不到啊，啊，五伦，啊，父子有亲，夫妇有别，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关系啊，啊，明了这个关系，把关系的时候都处理得很好，这人才有意义，有价值，有幸福啊！啊，关系一乱，社会就动乱了，啊，那人就活得很辛苦，啊，而且关系里头有一个基本道德观念，啊，父子就是有情爱，啊，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啊，它的基本的这个点就是父子有情，啊，中国古代的这个教育是以这个为基础啊，教育的目的如何保持这种情爱在一生当中不会变质啊，这是教学第一个目标啊。这教育，教育第二个目标是这一个情爱如何发扬光大啊，从父子之爱扩大到你能够爱你的家族啊，爱你的兄弟姐妹啊，爱你的长辈啊，祖父母、曾祖父母、高祖父母啊，爱你这个家族啊。所以中国从前这个家教绝对不准小孩有自私的念头，有自私将来是家破人亡啊，他的心是心要照顾这个家族，我生下来为什么是为家族的啊，所以他要认真要努力对家族做出贡献啊，所以中国的社会组织是以家为单位也。中国古时候家是大家庭，不是现在的。现在家没有了，叫家破人亡啊。啊，现在还有点痕迹，还在。啊，但是我们现在观念呢，一天比一天模糊。啊，我们到中国大陆去，你就观光旅游呢。那个村王村，那个村是李村，那从前那个村就是一家人，那就家族一家人呢、啊。啊，至少的是五代同堂啊，不分家了。啊，每一个人工作赚的钱归公，这家庭是归公，啊，自己有什么需要？从公款里头来支，平均支配啊，所以他只晓得有家，没有自己的观念。你看这个观念好啊，啊，所以一展开，他对国家能尽忠，对社会能真正做出贡献，啊，大公无私，从小就养成这种宽宏大量，没有自私的念头。啊，中国这个族群这个国家在历史上长治久安，它有道理在呀。啊，谁的贡献？家的贡献。啊，这种家在民国20年前有。啊，我都还看见过。中日战争之后没有了。 一个都找不到了。啊，还有的这个家这房屋东西还在，人都没有了，人全散掉了。啊，给我的感触，这次战争之后，中国最大的损失就是家没有了。啊，死多少人？啊，有多少的破坏？那都是小事。中国几千年来，国家社会的基本组织被破坏掉了，能不能再复兴？我觉得不可能了。这种血缘关系的家了，不可能了，真可惜啊！啊，所以我这个耳朵常常听到什么企业家，企业家，哎，我就动了个念头，哎，企业能不能把中国传统家道吸收过来？啊，把企业来实践中国的家道，啊，家庭有家道，有家规，有家学，有家业。啊，如果能够真正企业是做到了，把中国这个家族啊，能够在企业上再发展起来，我相信中国还有千年盛世，还有救。如果要没有了，那就得看命运了，那很难讲了。啊，中国这套东西真好啊！啊，这就是懂得什么？懂得人与人的关系。人生活在世间，不能离开群体。啊，企业的老板，啊，如果是以大家长的身份出现，所有的员工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都是自己的亲人。啊，员工的父母是我们的伯伯叔叔，员工的子弟是我们的侄儿侄女，啊，要这样看成一家人。啊，公司办这个学校，啊，子弟学校，我不是教别人学生的，我叫员工子弟。啊，员工的父母是我们的老人，我们要养老，所以可以建安老院，不收外头人，员工的父母。这个员工在公司，他就有依靠，他就放心了，啊，全心全力为公司尽忠服务，公司把你老少全都照顾到了，啊，变成一家人。好啊，啊，一个公司就是一家了。啊，我遇到的一些这个企业家，我都鼓励他们做。啊，你的事业一定会发达，为什么呢？你的员工最忠心。他一心一意为你服务，啊，胡晓林是第一个，做得很成功，啊，但是那个老人院跟这个子弟学校，他还没有做，是想做，啊，对于员工的父母亲属有生病啊。他照顾很周到，啊，这个让大家非常满意。 啊，让这些员工都赞叹。啊，这个老板真好，真慈悲，啊，真爱护员工。啊，纵然是做错事情，离职的员工，家里有困难，他都帮助。啊，只要在公司服务过，不论时间久站，有困难都照顾。啊，这个很不容易啊。啊，我常常提醒他，把子弟学校办起来，办一个小学。啊，最好的时候呢，能够办到中学，啊，办到初中。啊，那么这个九年教育跟国家教育配合，啊，国家教育需要教些什么课程，你的学校统统有，再加上伦理道德的课程，啊，教学的方法要改变，要用古老的方法，那就是教之道贵以专，啊，就是决定不用现在这个交叉排课的方式，啊，这个方式有缺点，啊，你比如小学，啊，主要的课程，我听说有四门，啊，主要课程，啊，主要课程呢，一年只能学一门，不能几门交叉。第一个小时教语文，第二个小时教数学，语文还没有进去，还没吸进去，又换了题目了。啊，所以小学六年毕业了，只知道应付考试，实际上头脑都是迷惑的。啊，没有从前的好，从前教学是只有一门课。让你每天想的是一样东西，啊，当然学校里是语文为基础，啊，要用两年的时间，把六年的语文通通教完，两年教完。这两年当中，学生脑子里只有一门课，书包只有一本书，非常轻松，非常快乐，啊，来专学着。啊，那第三年用一年的时间。把小学六年的数学一年学完，啊，叫你一年当中你脑子里只有一样东西，肯定成绩好，啊，品德好，身体好，他不胡思乱想啊，啊，他脑子里想一样东西，啊，这是中国古老的教学方法，啊，决定不可以。说一天学两样，学三样，那还得了啊！啊，只能学一样，所以教之道贵以专。啊，这个方法好啊！啊，我们过去在新加坡做了个实验，啊，现在很多佛门办佛学院。也用世间这种教学的方法，啊，很多老师课程交叉排的，三年毕业了，一部经都不会讲，学习不专吗？啊，我们办了三个月的培训班，做实验。啊，我跟李牧原居士说，我们做个实验，三个月学一部经。第一届学生九个人，第二届学生那个将近二十个人，三个月毕业。那部经 个个都会讲啊，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啊！我在那三个月学会一部经啊，佛学院三年的时候一部都不会啊，学了好多啊，没有一部是精通的啊。这三个月的时间90天，让你头脑专心在一部经上，你就学会了啊。所以感触，比过三个月的收获，比过去三年佛学院的还要多，还要殊胜啊。这个就是方法不一样了啊。我自己学佛啊，早年跟李炳南老居士，他用的方法是老方法啊，只可以学一部经啊，学两部经他就是告诉你，你没有这个能力啊，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的学完。他学完的标准是上台去讲啊，他自己坐在最后一排听。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扩音器啊？他坐在最后一排，要他听得见才行。他听不见的时候，你不及格，音声不行啊。他点头认为可以了，你才能学第二步啊。我那个时候年轻，记忆力跟理解力都不错，我学习的进步很快啊。我在他那里住了15个月，学了13部经啊。你们就晓得13部经都能上台讲啊，老师都点头同意啊。好不好无所谓，没有过没有错误。老师的标准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虽然讲得不好，你听找不出毛病，这就是好啊。啊，1年3个月，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佛学院一个学期再教一部经，3年6个学期，你看看。我学了13部，我才用6部，还有7部没用上。哎，所以我对佛学院感慨啊。啊，我在台中住了10年。啊，跟李老师学经教，学了30多部啊。啊，大部的。我非常认真学习的。楞严经一年的时间专学这部经啊。这部经我也讲了多少次啊，啊，讲一遍差不多要150个小时啊，到200个小时这样子。1977年我第一次到香港来，他们请我来讲经，就是讲楞严啊。那个时候我大概讲了7遍了，所以经很熟啊。啊，这是佛门的大经啊。啊，这一次我们采取夏莲居老居士的《无量寿经汇集本》。啊，采取黄念祖老居士的集注，都是集大成的，集注解之大成啊。你看他这里引用的83种经论，110种祖师的著述啊，所以他这个注解是汇集的。 啊，是经论祖师大德著述里头的精华。啊，我去年讲了一遍，一年，1200个小时。啊，讲完之后，我接着讲第二遍，啊，第二遍把“哭”放进去了，“哭”是什么？每一段落的小标题，更清楚、更醒目。啊，这“哭”是我编的。啊，注解完全用黄念老的。啊，预计一天讲4个小时，要讲300天以上，啊，一年讲一部。如果我还能活久一点，我不希望多，我能讲10部，讲10遍，留给后人做参考。那我这个10遍呢，每一遍讲的不一样了，将来也要做一个汇集，要做一个汇集本。去流通，提供给后人做参考，妙极了。啊，所以我们知道极乐世界怎么来的，我们就有信心了。啊，我们就相信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十方诸佛来给他证明，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介绍。啊，那么他向佛去做报告，啊，经文分3段，啊，第一段句义是礼节，要学礼，是社会秩序最低的界限。我们中国老祖宗说，最早是以道治天下了，三皇是有道啊，无为而治啊，啊，道是而后有德，啊，五帝是德，以德治天下。啊，三王是夏商周3代，德行不通了，以仁治天下，仁是爱。啊，周朝末年，中国社会动乱了，大概将近500年，就是春秋战国。啊，仁表面上有仁，实际上没有了。啊，但是讲义，这他有义气，以义治天下。啊，秦始皇统一了战国七雄，啊，统一了其他的6国，这真正统一了。